声吞吐如蓝的呼吸，帷幕落下，掌声平息，他们看不见，看不见你，让我把你孤独装进入是我的眼里，单纯而已，大地的泪滴，人们不愿意幻想我愿意，人们听不见梦里我可以，在高处在心里他叫不醒音乐

着对你说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。

头，这边也山色清风侵蚀了颜色。

全都是谎言，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，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，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，想起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，一切的时光都已云烟，都过去过去我如今宿 去了花瓣片片落，怕春花落尽成秋色，无边细雨轻吻我。

自一小心寒，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，小莫远小莫慢，可笑是行于住影子下， 时间匆匆。 在秋千上发呆，啦啦啦这些消失已久遥远的从前，没有改变，我还在这里抽着烟，唯有期待那个温暖的明天。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放弃梦想， 转呀转呀，咯噔转呀转呀转。呜、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呜、你的那个娃娃刚会走路，才长起也没曾想长大。发癫的孙姨说她长得跟你可笑了。日子好比那一缕老窗，夜上蒙尘有多久的窗花。潮涨的海港，你牵我走过越暗越几丈发芽。 下的缝纫机在转呀转呀，嘎咚转呀转呀转，穿过小小的家，转过世纪，转眼鬓角有白发。厨房冰上啤酒，桌旁几粒毛豆，要经黄昏才卸下。多少个昼夜折旧成皱纹，悄把的浮藏进枕边花。去衰老不觉盈亏的日常中倾塌，你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，远方有我不像话辗转的牵挂。太善表达， 窗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

错不会孤单的城市，仿佛他走过街道留下迷人的香气，在我还没有在不如你一般的漂亮，看有人在哭泣，永恒一样失去，仿佛是一座不会孤单的城市，仿佛他走过街道留下迷人的香气，在我还没有在不如你一般的漂亮，